还没有发。长得高你就看得远，面对苍山来呼唤，气儿也顺，那个心也宽，你就年轻20年。糖葫芦好看，怕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，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 笑容